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家》。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家。茂密的树林是小鸟的家。清清的小河是鱼儿的家。肥沃的泥土是花草的家。妈妈的怀抱是宝宝的家。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的家。爱护地球，让白云、小鸟、鱼儿、花草和我们都有一个温暖的家。